是金海心演唱的《阳光下的星星》。今天雀哥继续来听陈淑桦、周华健合唱的《萍水相逢》。这首歌呢，翻唱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《阿拉丁》当中的主题歌《崭新的世界》，曲调轻柔唯美，款款深情，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。 人与人的相遇如此扑朔有迷离，岁月悠悠为谁徘徊，人世间的风景总是柳暗又花明，聚聚散散的人海，谁是今生最爱。萍水相逢，是否拥有一样 付出所有青春，为爱等待。 水相逢， 萍水相逢， 穿越时空， 穿越时空， 寻找彩虹， 寻找彩虹， 一样的 萧敬腾演唱的《王菲》之后，继续来听黄安的经典老歌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这首歌由黄安自己作词作曲，是1993年的电视剧《包青天》的主题歌。

败了也要逞英雄，不怕世人笑我疯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想问你懂不懂。爱恨装得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。 是那英在1995年推出的歌曲，这首歌唱的是不被人理解的苦恼，尤其是你在乎的人却不懂你的那种困惑。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

天不懂夜的黑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 姜育恒最后的温柔， 不要再编织借口， 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 我再不需要他们说你诺言， 陈明等你爱我，刘德华《忘情水》，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 许巍《漫步》， 漫步在这人生里， 张学友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》， 你知不知道， 孙悦邰正宵合唱的《好人好梦》， 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 韩红《一江水》， 等待等待再等待， 刘若英《最好的未来》，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许美静演唱的《心里住着一个梦》。一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情歌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。

许冠杰《沉默是金》， 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 蔡琴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姜育恒《寂寞的缺口》， 尽管说要去远方。 童安格《把根留住》， 让血脉再相连。 群星演唱的《相亲相爱》， 天下相亲与相爱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刘若英的经典老歌《最好的未来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这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，希望在新的一天来临之际为您带来力量和勇气。我是月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别忘了继续来听老歌。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别下黑白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，爱放在手心跟我来，这是最好的未来，我们 天空里想象关怀。